南充县委军后展集团8月7号在西海热点水域疯狂进行了一场针对我国的火炮实弹射击训练。当天下午，伪军后展集团动员那些部署在白领岛和延平岛的伪军第6海军陆战旅驻延平岛部队的 K9-155mm 自行驱射炮、海岸炮、长钉地地制导武器和陆军武装直升机来发射数百发炮弹和火箭弹等，发起了军事挑衅。